全部霸占，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 张宇小小的太阳依然是十一郎张宇夫妻档的音乐作品，歌曲中传递出来的是音乐能量，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温暖着你我，歌词呢就如同生活当中的写照，真的是不错哈，也是让我们体会到了也夹杂着小难过，适合男生唱给女生的歌曲。来听王菲平凡最浪漫。 主角倾诉彼此心声，已制造了这夜那温馨，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，情没有细数仍然动听，但心意仿似紧勾于一起，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，情越简单

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。回到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的时候，请出的是光良，我们的故事。其实一个人最大的乐趣、价值、幸福，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故事，而不是说赚了多少钱、有多大的能力、掌握多大的权力、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、多么正直、多么善良等等等等。好好珍惜时光，好好写自己的故事。听光良的情歌，觉得某些情愫缓缓地流入内心。第一次约定、烟火、右手边我们的故事等等哈，再到回忆里的疯狂，听别人的故事，回忆自己的经历，憧憬未来的相遇。他的情歌是那么的能够渗入到你的心里。今天的音乐导航就到这里了。林忆莲《远走高飞》，方文琳《你不必太在意》，明天见。 听不懂的话，才发现渴望。你点了一盏灯，我看见了明亮。你慢慢走开，才发现头的身影，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意慢慢烧尽。习惯了没有你，我独自穿越这条伤心的街，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。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。